孤独到终结。我会想 从前啊，但是却怎么也挽回不了。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啊，我觉得就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啊。哎， 什么叫我觉得就是呢？ 不是不是，你知道吗？因为前期有点错乱，我要现在去啊，刚才那首歌一定要给大家再继续放完。 嗯， 放完之后再回来，我们再来个开场，好不好？ 好， 一定要把这首歌放完。哎，我看看啊，怎么这首歌要放完就放不完了呢？怎么会这样呢？这样呢？好。 冷咖啡离开了杯垫，我忍住的情绪在苦苦咽。在我脸上依旧清晰可见，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回忆的画面在荡着秋千，梦心不甜。你说把爱渐渐放下会走， 你说把爱渐渐放下会走更远啊，是吧？欢迎您正在收听的，我们再来一遍开头，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 AM 多少呢？我来告诉你，叫927。什么广播呢？北京青年广播。什么节目呢？漫游嗨翻天啊！我叫许可。 大家好，我叫一梦。 一梦，这个开头是不是稍微有一点惊愕？稍微 啊，是啊，是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好好好，后缀就不说了啊，反正这个其实很精彩啊。为什么这个刚才我说这个把爱放下，渐渐放下会走更远呢？ 嗯， 因为之前啊，我就看有一个这个啊，咱们有一个许愿池的节目嘛，然后之前有个大学生就说在武汉上大学啊，然后这个因为好像是那期叫什么呀，他的前男友还是前女友怎么着了？啊，就导致他大学没有毕业 啊， 好像是这样。对，然后就好像 就是他为了这个男朋友或女朋友，然后没有大学毕业。 对，我具体忘了是怎么一个故事，反正因为他声音非常小，那个真的。然后就是在后来垫了一首朴树的那个《平凡之路》，然后当时我就听着那个选词，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当时我就觉得说，哎，其实刚才放周杰伦这首歌嘛，就是爱渐渐放下能走更远。我觉得。怎么成夺虎那个节目了？赶紧说到前面。 这首歌还是挺适合那个人的心境的。 对对对， 是不是？ 其实就是有的时候，包括我们玩游戏的时候， 你有时候把心中的对 硬扯上游戏了， 你有时候要把心中的这个无论是之前的爱恋还是之前这个游戏的成绩这个坑、 嗯、 你要把它放下、 嗯、 你的游戏之路或者你的学业爱情之路才能走得更远 啊。你这么说没有毛病、 啊、是没毛病，是不是子昂？ 是 啊，没错。 子昂，因为你看今天来到我们嘉宾啊，就是帅气的我们的小伙子啊，人称帅气哥，每天唱着 rap， 脚里踩着 trap， 每天跟着嘻哈一起来我们的 rap 啊，这就是我们的子昂兄弟。子昂，你再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 嗯， 其实我觉得刚才这段应该是许可哥的介绍， 就 我觉得 现在好像没关系， 就很可以了，是吧？就是其实子昂，其实说实话，真的，我认识他就是因游戏而。不对，我认识他，不是我认识你，还是咱不能昧着良心说因游戏而结，真不是这样。我跟子昂认识真的是一个美好的意外。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我们那会儿在学校的时候，其实本应该是上下差多少级就别说了吧，有点悲伤、啊、基本咱们是一个年龄段人啊， 是 我上学早一点的跳级，然后后来呢，我和子昂在学校没有过多认识，但是子昂在学校也是一个非常玩游戏的一个人， 非常爱玩游戏。 对、嗯、正是因为这样我俩没认识，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钟爱的一个网吧， 嗯， 是的， 他出门向左我出门向右，大家从来没有交集、 啊、就这么错过了是吗？向左走向右走。 所以我俩在学校的时候不认识，直到来了咱们的这个电台啊，一拍即合，我们的这种感觉， 嗯， 当时你知道吗，在紧张的培训之中啊，我们居然还出去有去网吧玩游戏，这种唤起了大学时候的记忆。真的就是那会儿我真的很佩服，就是我以为啊，来到了工作单位之后大家都应该是那种啊，你好你好，表面就是只有、 嗯嗯、大家都很正经是吧 business 对吧 serious 是 那种感觉， 表面工作伙伴嘛。 但是子昂，你当时见到我第一印象是什么？ 其实应该还是觉得非常的年轻，很相仿。觉得我觉得非常的年轻。 非常的年轻。 你这让我想起来， 其实也没有差很多。 对，你这让我想起来老师见我第一句话， 嗯， 老师说啊，你就是啊徐可啊，我以为得36、37岁了你这个。后来我说啊、哦、老师是这样是吧、 嗯、 我说略显年轻，子昂对我也是这种感觉是吧？ 嗯，当时是有这个跟我同样的，跟我一样大，确切说还比我小的同学一起在跟我讨论这个游戏的事情。 是、 嗯、 啊，然后呢突然在一旁的这个许可突然就说，哎，你们也玩。然后我们就很惊讶，没想到师哥也玩儿啊！看起来觉得感觉36、37 的人，不是，就是看起来我是那种天天弄点高尔夫啊，是吧？就抽抽烟那种，不是这种能跟现代社会脱节的接轨的人， 接轨的人。 其实就是说还没有想到，就是说在单位里面，是因为其实是一个很严肃认真的啊、紧张有序的地方。啊，但是其实在下班之后呢，也没有想到能像之前的舍友一样啊，就是找到一下这个游戏的共同爱好、 嗯、 是，其实那会儿还是挺那什么的， 是， 但是别说你了子昂，一毛也不认识，一毛在学校也不认识， 是 真的， 我进来的时候你都走了。 没有离开学校了， 离开学校了， 人还在， 对对对， 人还在，就是 对， 毕业了。 我进学校的时候，你都已经毕业了，那根本 是 见不着。 是，就是刚才我们还在说呢，子昂，就别说跟这个下边，就连跟一二啊这几届都不是很熟。 嗯， 其实到最后，其实咱们发现为什么呢？你看啊，我每次这回都能扯回来， 嗯， 因为现代科技越来越发展，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远了， 嗯， 对吧？正是因为这样，每天有时候大家。啊，有了手机啊，每天能阅读10万字以上的消息，大家却不觉察啊，或者说每天大家在看着剧啊，看着电视剧，看着美剧啊，你们有在追吗？追剧吗？最近、 嗯、没有， 你没在追？ 对， 子昂 可能行尸走肉 啊，还在追《Walking Dead》是吗？ 是的， 哦，对， 老剧了， 对，反正每天我们都在追剧啊，一些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沟通、 嗯、 啊，这个距离反而越来越远， 对，我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没错、 嗯、 你比如说啊，咱们现在要说这个吃一次饭有多难， 吃一次饭就两个人吃一次饭， 就同学聚会、 哦、 吃一次饭有多难， 挺难的，哎，现在都很难，你像我们现在没有、 哎、你们现在没毕业都很难了， 我们现在没有毕业的都已经很难了， 就是大家虽然都在一个地方 啊，但是现在在学校里住的也很少了，就基本上该实习的去实习、 就是、 就是 统称两个字儿，在大四那会儿呢，所有出去玩的人我给他们统称两个字儿，叫瞎忙， 哎，但是他们也没有瞎忙，就正常实习、 啊、 实习然后租一个房子离单位比较近这样的。 , 笑什么？ 好好好好， 租一个房子是这个重点，是咋？ 租个房子就可以不瞎忙了。 不过 租个房子是一个重点。 不过我现在觉得租房子是很方便。 啊？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女生宿舍，我不知道，就是我们的女生宿舍是六个人，就你知道一个女生的东西就很多很多，就更别说六个人的女生。 是， 就是， 所以会造成什么场景？我确实没有。 就是会比男生宿舍脏差乱臭。 嗯，是的，确实是这样。我作为曾经班上的 有经验是吧？咱说说你的。 我作为曾经的班上的宣传委员，有幸到女生宿舍，跟随着卫生检查的队伍。 等会儿，为什么宣传委员要进女生宿舍呢？ 是这样的，就是当一个卫生队伍要进行检查的时候，总要，毕竟那可能是这个宿舍一年或者四年里最能见人的时候了 啊， 当然是要拍一拍照片去宣传一下，说这个宿舍是可以见人的。 对， 嗯，然后呢？ 然后去了以后确实还可以见人了，但是我觉得 宿舍是能见人。 是的，在也是就是我们学校的中南宿舍嘛， 是， 怎么说呢？确实是可以见人的，但是我觉得它的层面也仅限于见见人， 就是还可以。表面光吧。 我对中南真的有一种无比的羡慕，因为你知道比梆子井强太多了，底下从头发到脚都有，美容美发啊，按摩推拿， 做指甲的， 做指甲，面部护理， 对，而且还有一个食堂， 吃喝洗衣服，经常看见女生的衣服就摆在地上，我以为是那个没人要，我说为什么会 摆了几十盆。 哎，真的第一次去我很夸张，你知道吗？就是里边有一个就是跟那种美国洗衣机似的机房，就是啊滚筒大家都在滚，然后外边摆了很多盆儿，就跟那种一个萝卜一个坑那种，就一个盆一个盆，然后各式各样的，然后而且还有很多就是你知道吗，就不太方便的衣服就全在。当时我又考虑了一下，我说哎，我说这个是不太像是那种义捐的衣服，还像就是在洗好了，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呢？然后再看的时候你就会看，有时候人来人往不说话，跟老板也没有交集，弯下腰拿起一个就走了。当时我就在想，我说哎，我说这是什么一个，我说这是什么一个设施？ 这个是共享内衣。 这当时你知道我真的很费解，当时而且每个人还有的人在那儿啊翻吃两下，然后再搬另一盆走。 对， 当时对，然后当一梦，所以说这是 很常见的，对啊，这是我们中南很常见的 宿舍生活嘛。 对，宿舍生活，而且 你们洗衣服， 而且现在中南底下大装修， 没进去 大装修，而且还有娃娃机。 什么？ 还有抓娃娃机器？ 不是 抓娃娃机， 这个我必须得说，大学不能这样设置。娃娃机不是给女生抓娃娃用的，也不是适合一个人玩的游戏，它是适合双人组队以上的游戏，对吧子？ 是的， 抓娃娃机，你什么时候听说过一个女生或者一个男生在那苦命的抓娃？ 真的是 很冷清。 哎，真有， 是的， 真有 啊，真的 有，肯定是有。 微博上有很多的这个小段子和小视频嘛，上面就说一个女的快把那个娃娃机抓空了，老板都过来。 哇，那这个真是符合不了我们今天主题，咱们今天叫最艰难的一次游戏之旅。 对，对于他来说是最简单 最简单的一次。 对 吧？ 对， 抓娃娃其实也算是游戏。 是， 你们俩抓娃娃怎么样？技术 不好。 不好。 抓上来过吗？ 惊人的一次。 抓过一次。哎，抓了一个熊猫潘达。 多大呀？ 就是中不溜的那种，还行。 抓上过来是吧？ 抓上过来一次，当时我都蹦高啊，简直就是，第一次抓这么大娃娃，我都疯了， 疯了。 对， 子昂抓过吗？抓上来过， 倒是 投了50个硬币呢。 哇 哇，你这就等于买一个， 这个投入产出比是有点 是 。我倒是偶有成功 啊，真的， 但是绝对不算是那种达人类型的啊，只是在比如说啊，就像这个刚才徐可哥说的，在并不是一个人去抓娃娃的时候，你会默默的向上苍祈祷。祈祷自己千万不要在投满20个硬币之后敲了20次无功而返的爪子， 是 最终没有敲到，最终还是运气比较好了。一般在抓10几次之后总会有一次成功。 那说到这块我就很自豪了，我抓娃娃应该比你俩强很多。 是吗？ 对，因为曾经小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呦，大哥哥给大姐姐抓娃娃好酷啊，我就觉得这个，然后小时候就一直想弄，然后长大之后自己去实验，后来发现怎么也不太行，所以后来我就仔细钻研这个，无论从这个各大国外网站，从当时的那个YouTube 啊，一直研究到各种论坛抓娃娃，各种角度去实践，苦练了半年之后，总算有成果。 嗯， 啊，现在就是每次出征 必有两个以上收获。 真的？ 对， 那下次应该带着你去， 每次给你俩见识一把， 好， 好不好？ 嗯， 而且现在很多 就到中栏底下吧。 失误也要失误在 有点压力啊，是吧？ 行行行， 好。 其实咱们今天说的话题啊，就是最艰难的一次游戏之旅，无论是你这个去鬼屋啊、玩桌游啊、玩游戏啊，都算上，好吧？期待你与我们的互动。说到抓娃娃，送大家一首歌啊，这首歌的名字大家听了就觉得很艰难。一棒叫你灰飞烟灭啊！有的时候打游戏真的是想一棒给队友灰飞烟灭。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漫游汉飞天，晚上好，我是徐可儿。 大家好，我是一梦。嗯， 子昂你自己说吧，介绍吧，就别再请出来了。 哎，大家好，我觉得我还是子昂 啊。对，咱们这个水友聊了半天，我看一下啊， 嗯， 就是，发了半天这得好几场。 好， 我看这都有说什么的。哎呦，说抓娃娃的乐趣全部在于抓上来那一刻。 哎，是哈， 承认吗？ 承认， 对吧？就是那种。 对， 但是你知道有一种抓上来，就有时候爪子一直抓住，我以为来来来，它那个眼儿的这儿，刚到这儿的时候，啪，嗯，啪叽 啊，就那个时候很 崩溃。对，然后我刚想一脚踹一下那个娃娃机，让那个娃娃滚下来的时候，这时候我总是有点，就是你知道不合适这个，但是你知道那种娃娃又很难再抓回来， 对对对， 就是对，所以很。都是啊，然而这个明秋说这种直男是不会去抓的，为什么呢？我也是直男，我也经常去抓呀。 嗯， 直男我 以偏概论吧， 对，不能 我直男的身份受到了挑战吗？ 对，这样啊，两明秋说这个浪费钱呀，难怪没女朋友。其实不一定，你有时候自己去抓也行。池深说，兄弟，我说句公道话，男生宿舍里只有一个人爱干净啊，只要有一个人爱干净，这宿舍就不差。男生宿舍这样， 男生宿舍是这样的吗？ 女生宿舍是这样 的？不是这样的，女生我觉得普遍还是有点小邋遢的，就有那一个干净的。有可能就是也没不会太起到太大的 就难以服众。 对， 我算明白了，因为你看现在很多相亲类节目啊，都说这晚婚晚龄大龄女生其实是有原因的，这很多时候。对，你说这种其实原本一个男生家很整洁，等你结婚之后娶进去，发现这个家越来越邋遢，然后还伺候。哎，算了算了，再说下一个啊。这个很多人说这个啊，打使命召唤，小林说啊，打得很难，是他最艰难。打最高啊，反正大家也是说了很多的这个意思。你们现在这块讨论着啊，有什么特别好的，你们 Q 我一下，我然后看到会回复你们。 对， 啊，然后咱们今天其实说最艰难的一次，我想问问二位胆儿大不大？ 我胆儿挺大的， 还可以。 不是咋你就弱了，你知道吗？但我问他，我说你们俩胆儿怎么样？你们二话不说，我胆儿挺大的。然后到你就一直使眼神，我。还可以， 还可以， 就弱了，你知道吗？你的气势就是现在是，现在是这样，你知道？ 是不是那个子昂得分事儿，分事儿 是分事儿吗？ 嗯， 确实，就是比如说让我去做个极限运动， 或者说就是去接受一些挑战，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问题 啊，跳伞都没有问题哈。 对，尽管说还没有尝试过， 就是有这个期待， 对，一直有一个规划吧，有一个计划啊，去就是说进行一些比较难的运动等等，但是比如说是牛鬼蛇神这一类的 啊，就比较害怕。 对，虽然是我不是害怕，而是就是说怎么说，我是不害怕任何超自然的东西。但是呢，就是我害怕什么？就是鬼屋，因为你知道人吓人，真的是 吓死人， 真的是防不胜防， 防不胜防啊！ 我看有时候有一天势必要带你，你说咱们这么深的情谊，我带你去一次，咱们俩去玩一次， 玩一次，然后抓娃娃去。 对，咱们玩完去抓娃娃，这种人生的两大反差。你知道玩鬼屋啊，很有意思，就是不能几个人去，一定要抓上有胆大有胆小的，就要有这种结合着去。你比如说，要光你说咱七八个男生都特胆小进去，那没法玩了。这游戏 寸步难行。 对，一定要有胆大有胆小。你比如说啊，有一梦那样胆大，然后有子昂那样胆小。那比如一梦再叫几个朋友，然后你再叫几个朋友，我再叫几个朋友。这大家得集体去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鬼屋，单纯的鬼屋，我不知道有没有意思啊。因为我玩的有一些都是密室逃脱式的鬼屋。就是你在紧张的气氛中，你还得去破题。 哦，这个样子的。这我没有玩过，我是单独玩过鬼屋和密室逃脱。 哦，就这俩你分别玩过，但是没有玩过他俩是 结 合 的。 结 合的，还真没有。 我跟你说啊，这俩子昂玩过吗？ 那当然了，我曾经是密室逃脱小王子。 真的啊。你都在最艰难的一次密室大概什么样？你说说。 其实最艰难的密室最终也会出来，因为就是说从 到时间钱到了吗？主要是主要是钱到了吗？ 主要是肯定是，其实当时密室逃脱的时候，就像现在玩游戏一样，也是分队友的。就是会有很多队友，就是玩就是开心嘛，进去后乐乐呵呵的。这还有个小机关，很有意思。这个谜题出得好啊，咱们多玩一会儿吧。这有一个假装那种，比如说道具的刀和斧头，两个人可能还拿起来打一会儿架，这样的啊，乐在其中。但是有的队友呢，就比如说我这个类型的，就探索欲比较强，他们会选择就是一定要破解谜团。 你喜欢开放的世界。 是的，我喜欢不断的探究但是呢，就是在普通的鬼屋上，这样的队友是非常的好的，包括这样的性格，这样的精神是非常的好的。但是问题在于待于这种鬼屋的形式的密室逃脱，就是你硬着头皮，好奇心使你不得不去探索，但是你却知道有一个人就在门后等着你 就是你是这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偏向虎山行。 是的，然后被虎吃掉。 一梦玩鬼屋大概什么级别？ 就是游乐场的那种吧。但是我不害怕。 是蒙古吗？ 其实我是喜欢那种比较刺激的游戏。 就是你不喜欢这种阴着吓着人？ 阴着吓着也可以，我都能接受得了。 就是你是一个又喜欢刺激又胆儿大。 对对对。就是我特别喜欢玩那种刺激的游戏，就比如说刚才子昂说的那种蹦极然后比如说我坐海盗船，或者是坐那个激流勇进的那个就是我都可以连着坐，就是咱们北京那个欢乐谷那块最高的那个激流 太阳神车 对对，它是最高的，是全亚洲最高的吧，应该是我连着玩了两下，就是我不害怕这些东西，就心脏可能比较好。 那你当时玩的时候心脏是什么一个过程的呢？ 就好开心啊。 我真的特别难理解玩了这些虐了之后特能开心的人。 好兴奋的。对，是这样的。 哇，真的厉害。子昂什么水平啊？你激流勇进 这些其实都还可以但 是别喊我，别什么叫都可以。都别都还可以，你就说哪个能哪个不能。 说实话我觉得没有不能的。 能不能？ 肯定能。 太阳神车玩没玩过？ 这些都能之前我玩过最变态的是勇敢者转盘 特晕 这个我知道 就是它首先有一个像摩天轮一样的大轴， 对对对，而且在上面还不停的转， 是的，然后它还有一个90度的旋轴， 对， 然后同时那个还要45度的这样来回倾斜。 老人了听着都晕了是吗？ 不是，你知道这咱这个半年广告来了因为半年广告之前我就只说一句话，我从小到大呢去游乐园基本是跟去美食城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好，我们就来听首歌，歌曲回来之后继续我们的漫游海半天。 要是不要带皮夹夹后面口袋黑光的眼睛有几千个 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那天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不是一档说唱节目，而是一档漫游戏的这个节目啊，名字叫漫游嗨翻天啊。我们的播出频率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 多少呢？927，北京青年广播，那句英文叫 Fresh Radio， Fresh Radio。对着呢 ，Fresh Radio 活力调频啊！好，您反正不重要，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晚上好，我是徐克。 大家好，我是一梦。 哎，子昂自己来 啊！大家好，我还是我应该觉得我就是子昂， 你就是胆大的子昂，对吧？ 就是子昂。 对，咱们其实上半时段呢，因为广告，咱打算聊到一个吓人的这个境界。其实我觉得二位，我真的由生的佩服啊！ 佩服吗？ 就是、佩服佩服！就是你们现在有人挑战过蹦极吗？到目前为止， 真佩服是吗？ 我打心底佩服。 我必须要再问一遍， 因为我真的，因为我坐咱们台的那观光电梯，我都不能往最外边坐，你知道吗？ 有恐高吗？ 对，有时候经常进来人说，哎，你稍微往里一点，我往外。我说不行不行，我说 使不得使不得， 我说这不行，我说打扰了，我说我要到外边就真的打扰了这电梯。 这样， 对， 你刚才问的是我们有没有尝试过蹦极？ 对， 我没有尝试过 啊、 但我爸爸尝试过。 叔叔这么厉害、啊？ 我爸爸特别喜欢这些东西，可能 啊，怪不得遗传。 随我爸爸，就我爸爸比较喜欢这些东西， 啊、 就比较喜欢运动。 是是是， 像我爸小个不大点儿。但是可喜欢这些极限运动了、 哦。我妈也小个儿不大点儿，但是呢比较害怕，遗传了我了都。子昂呢、 嗯？ 你是有家族基因吗？这个？ 我爸我妈个子还是比较大的。 好好好， 内蒙的吗？内蒙的。 对对。 其实，但是我觉得，那如果说刚才这个一梦这边算是遗传的话，我这可能算是突变吧。 突变， 所以 基因突变了。 对，所以你的叔叔阿姨。不是你的 爸爸妈妈和你的叔叔阿姨， 我的爸爸妈妈，大家的叔叔阿姨。 我怀疑今天不是我感冒生病，今天是许可， 这个、 今天是许可疯。 对，有一点神智，对， 嗯，其实他们并不算是非常的喜欢这样的追求刺激的人，他们还是喜欢这个平平凡凡或者平平淡淡的生活。 不、嗯，这跟这没关系。 是我也是 就喜欢平平淡淡生活，就可以去欢乐谷。 他们不会去，他们可能会觉得这个很危险。 啊，我明白，我明白。 对他们不会就是专门去寻求刺激。 有这样， 嗯， 有这样的。有些同学当时经常去欢乐场的时候，然后爸爸妈妈会打来电话，不要去做那个，说真的非常危险。 最近刚出过事儿、 哦，他觉得很危险。 对，说真的非常危险、嗯、这项运动。所以当时其实在，很多去游乐场的时候，当然了，就无论你说多低的几率，但是也会有人就是说会有害怕。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都还好，你继续是吧？ 就是所以说，但是我没有，就是继承他们这个比较怎么说呢， 就是比较不太 避险的一个， 是 喜欢避险的一个特征， 就是你不是很保守、 啊、是的， 嗯， 所以说一般来说我都喜欢看到新鲜的东西，我都特别 想 尝 试 一 下 是的，尽管说还没有机会去蹦极，因为我是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蹦极要么是跟朋友，那要朋友跟至少择良辰吉日约三五好友，对吧？至少你得找一个姑娘。 哎，不，等会儿不是咋，我觉得你这话就不对了， 嗯、 我觉得是这样啊，这是首先我先放一首周杰伦的算什么男人啊，其次啊，咱们就来说说这个，咱们今天既然说到这儿， 挑什么日子，二位会做一个就是以前不敢做的动作？ 好， 好不好？ 好， 子昂先说吧，我感觉他有话要说。 行，子昂先来。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我觉得最适合蹦极的是18岁或者20岁的生日。 你已经没了吗？说后来，说后来。 对。 就说现在，你什么日子会选择？真的，我去蹦极，就是如果发生了这件事儿，我一定去蹦极。 其实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生日那一天啊，或者说是要即将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或者说即将要挥手告别一个旧的阶段。 嗯， 这么暗示大家都懂了吗？ 你这个太笼统了，但是明白。那个一梦， 嗯，我觉得话应该是。嗯，哎，其实子昂刚才说的我觉得也可以啊，但是我不是他刚才说的那个是很 对, 对、啊、 我觉得还可以， 但是 这边还可以， 但是我觉得我都可以啊，就任何哪一天都行 啊对于他来讲这不用算作这个， 对对对，我觉得 突破自己的一件事， 嗯，对 对， 这不算， 嗯，明白了。 对， 对于我个人来讲， 就这 只有在一天我会去选择跳伞。 哪一天？ 就是如果有一天家产倾家荡产，妻离子散，一切都不复存在，我的眼前跟原来失去太多太多，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会选择去跳伞。除了 这只是跳伞而已，我还以为说， 我以为是要把伞包扔了跳。 除了这种事情发生，我一辈子都不会去尝试那。 好， 哎，但是其实说实话，知道吧？但是说实话，之前有人。就是去海岛玩还在问说要不要去大家一块跳伞、 嗯、 哎，我内心还有一些涌动，我不知道是不是胆小鬼的涌动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我内心有一种跳跳怕你是怎么样，就跳呗，我就感觉那怎么样，背后反正拴个人跟你无缝连接嘛，是不是背后都有个人跳伞时候，是吧？ 开始是这样， 有个 就有 不是，后来也是 有 这样 有经验的，就有的他不需要， 不不，就是我要那种龟壳式的那种跳伞 啊，我懂我懂， 对对，就是趴你身上那 种，对对对， 后来我一想跳就跳嘛，反正也是他开伞，但是后来我那朋友，我本来都几天要决定去跳的时候，我朋友说行没问题，回头你把你那个护照什么的传一个复印件，我说为什么他说要签个那个生死协议。 是这样的， 后来我说我说那回头再说说这个假不太好请的， 好 对 好， 所以也就是你知道我的胆儿就是真的很难。 哦，这个哦，这个是需要签生死协定的。 对对对，需要你好上去之前签一个生死协议。 万一有什么事儿呢？ 那人不负责吗？ 是， 好像我听说教练还有第三个包，就是他自己跑了，就他有第三个小包，你知道吗？我觉得这特别不道义，知道吗？咱们就是一个被人拴住在那儿，然后你看所有朋友， 就是那个娃娃， 对，所有朋友就是你被抓娃娃机那个娃娃，你被这么着抓住， 对， 一旦出现意外，嘣，爪子走了， 不理你了。 对，其实就是这样。哎，咱别的也不说了，这很尴尬。等会儿啊，我 咱们再 回来， 咱们的主题， 沉浸在跳伞的恐惧中， 对，最艰难的游戏之旅。 对， 说回来， 这是你的最艰难的一个游戏之旅吧？ 对，我的最艰难就是。 就是从来没有尝试过， 一辈子也不会，就过山车也不会， 嗯、 最艰难游戏之旅。而且我觉得，就是刚才咱们说到鬼屋和密室嘛， 对， 现在很多时候是鬼屋加着密室在一块儿。 对， 你比如说有这个贞子啊，当年《午夜凶铃》的情节、 啊， 让你去翻过两个屋子，去那个服装设计师的家里边去找柜子里的一个线索。你说你还敢回去吗？只准一个人、 哦， 有的时候这样真的很崩溃。 是 你包括去玩一个僵尸主题，比如说咱们组成两队啊。啊，咱们进去，比如说子昂再叫一个人，咱们四个人进去，突然这时候说要两两一队，一队往左，一队往右，要两拨人分开，敢吗？ 两两一队， 对，要两个人分开，这样要马上分开，这样去玩，真的，我跟你说，瞬间你都会觉得 很崩溃，是吗？ 当时疯了，就是，就是当时已经疯了，你知道？我觉得这游戏特别难， 是 真的。 北京有这样玩的地方， 有 很多， 特别想尝试， 特别想尝试。 最变态那种就是。就是比如说你们去最怕就是什么去鬼屋、 啊、 我觉得去类似有这种鬼屋主题密室的，尤其设计比较精巧的， 对，还有机关那种， 是一定要人多一些， 对 对, 对， 就是我们见过最尴尬的是什么，我们四个人去的， 嗯， 然后那边呢有一个就是三角形的一个机关， 是， 然后呢是需要有三个人去，就各自把手是静电开关嘛，各自把手放在这三个点上，然后还需要一个人去返回第一个房间去搬那个机关的操纵杆、 嗯、没人敢去了， 这很尴尬，我们只 去 了四个人， 那谁去呢？这种怎么抉择？ 最终当然选择了我去、 啊、你看这就是一道经典的道德伦理问题、嗯、 道德伦理问题。 为什么你去呢？ 因为剩下的三个都是姑娘。 听见了吗？ 那个说到这儿，我觉得真的 我觉得子昂的社交圈啊，跟我一毛完全是两个 世界。 我从小到大啊，基本身边就是兄弟哥们儿。 就刚才我和许可听了，我俩都沉默了。 对，因为我们俩真沉默。我不知道这个一梦身边是不是平常老是这个，因为我自小那时候打觉得女生特别麻烦， 没有，我身边也都是姑娘。 对，你知道子昂。 这个不太好接， 来来来来来，我觉得这首只有一首这个对 Linkin Park 的这个能够缓解一下。好，这首歌曲很燃，代表了我心中无尽的怒火，也是 无尽的怒火， 也是以此来纪念一下我心中最喜欢的乐队啊，林肯，对，林肯 Park 的主唱啊 ，Chester 这个，当然我也就在怀念他，去训练这种唱法。 嗯， 你知道子昂想不想学这种唱法？三秒钟教会 嘶吼式的， 对。 其实我看过那个教的视频，不知道许可哥是不是同样的？ 哦，是那个卡拉 OK 秀那个吗？ 其实是就是主唱生前的一个真人秀的视频，他会教一个素人的一个就是博主UP 主去这样的嘶吼式的唱法。 学会了吗？那个 UP 主 当场就学会了 啊。这么厉害？ 是的。 你是想让他展示一段吗？ 哎，你行。 我不是那个 UP 主 啊。行吧行吧，反正大家这个有戏点也可以去，因为如果唱成这种唱法，其实我试过两次在 KTV，就自从学会这种唱法，去 KTV 之后就特有自信。 麦霸了是吗？ 就我不是麦霸，就只点这一首歌， 是 唱完就休息， 够了， 非常费嗓子。 是 唱完就说话就就这样这样 真的。 对对，真特别费嗓子。咱们说回来啊，说到刚才那个，子昂接着说，后来怎么你们四个人去那块儿 就没有办法，只能是我，就是所以说当时那个吓人的也是千奇百怪嘛，但是那是一个僵尸主题的。 千奇百怪的吓人，就是各种出来是吧？ 是因为它设计的会比较用心的话，就会有各种的机关，还有各种的这样的门洞啊，各种的这样的这个活动板啊，这样的出来人来吓唬你，包括还有这种声东击西啊，这个狡兔三窟啊等等啊。就比如说刚才 声东击，这是三十六计兵法里边吧？ 可哥说的那个贞子主题的，我都能想到，如果让我去设计的话， 哎， 就比如说第一个房间就是一个衣帽间。啊，一开始大家都要在各个衣柜里找线索，然后你会发现有一个衣柜里有一个活动的扳手，啊，当时你搬了以后并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啊，然后呢，到了第三个房间大家都走过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这时候需要提示你必须派一个人返回去到第一个房间去活动那个扳手，你想，衣柜里嘛，对吧？我记得那个衣柜在哪儿，然后进去以后就是这个衣柜，咵一拉开，已经有人在里面了。 但是其实你根本潜意识上你不会想到有人在里面，因为你早就细细的搜过这个衣柜， 嗯， 对吧？衣柜刚拉开的时候可能会看到很多白衣服啊，或者带血迹衣服，可能很害怕，搜完以后就是一堆衣服而已啊。 那 二十分钟后 人嘛，这个 对，就是刚开始第一个房间的时候，大家刚进去的时候，大家还在一起的时候， 是 然后。等你一个人返回去的时候，早已有工作人员扮好这个恐怖的角色啊，在里面等你，因为他知道你总会派一个人回来，而且也知道你早就清楚就在这里面，当时已经卸下了防备，这地儿我搜过没问题，就是这个时候吓人。 是，如果你看见他没有什么感觉的话呢？ 不知道， 也有那种直接挥拳要揍的。 哎，有，如果只看上他没有什么感觉，直接去弄扳手了呢？ 我觉得这也太厉害了。 就说你别动，然后去弄扳手。 对，这是一种 这事儿。你是不是干过这事？ 我想象了一下， 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嘛。 嗯、 但是每个人都有， 我觉得天 无法防御的 被吓一下，对、嗯， 对对对，多少都能被吓一下、嗯。 对，而且你知道，最近这个密室逃脱升级了。已经到现在已经发展到加剧情的那个， 是的， 玩 就是角色扮演， 角色扮演啊，这个词啊应该也玩过。比如说曾经啊，最近我真的我跟社会都有点脱轨。后来有一次朋友叫我去玩，然后去玩了一次之后，然后发现你进去之后先要扮一个二战的士兵， 是的 啊，然后进去之后吧来了一堆士兵啊，弄特吓人，要给你拘禁，给我关在一个牢里，然后去牢里我要去找那个线索啊，翻墙倒壁又攀爬，还有这种悬屋，你知道那种体力活，然后分成四队小组拿枪在激战，然后又上上面，然后又来 NPC 里救人，还有医疗兵什么这种，哇，这整个玩下来你知道吗？但是后来我也觉得其实不如之前密室逃脱 是没有那么纯粹的脑力的一个 对 嗯， 而且在演戏的时候真挺雷的，你说咱们明知道这是假的，比如说咱们仨站在那块，一个人非要在你眼前，我的战友去往外背住背住轰炸东东万收到东东，就那个 大爷， 就是你多多少少有点觉得，你说兄弟这真的不用太用力这种感觉、 嗯、 但是有时候你知道我们曾经去玩的时候，他们还说你能不能入戏一点，这种就是让我们觉得这种 对对对， 你知道，哎，说多了都是累，都挺艰难的。现在玩游戏 是啊，必须是戏精。 对，那你说到玩游戏啊，因为我之前跟一梦稍微了解，一梦不怎么玩电脑游戏， 我不玩，从来都不玩， 因为爸爸妈妈管的嘛。 不不不，就是不喜欢。包括就是在其他的节目当中也说过，就是男搭档会问我说，如果你男朋友很喜欢游戏、 嗯， 就是你会不会为他牺牲一下，然后跟他一起玩？比如说这个王者荣耀啊、 哦、 吃鸡啊这些， 是是是， 我都略有耳闻，就是听过， 是是是， 也知道大概啊是哪个人物和哪个人物， 是 但是就坚决不玩。我说这个是原则问题，就不、 啊、 觉得 有这么上纲上线的这个， 就是我不喜欢玩，就是不喜欢玩，就我不会陪你玩， 啊、 就死都不会。 所以说你， 而且我很烦打游戏。 嗯、那你现在找的这男朋友还会很玩游戏吗？还是你会找也不玩的？ 他会玩，然后我 偶尔玩是吧？ 他偶尔玩， 但是也不会拉着你玩。 他不会拉我玩，就他也不喜欢女生玩游戏。 非常明智的一个选择。这游戏如果带着女生，我跟你说，这两天就别想。 是不是？哎，但是我发现现在有的女生比男生打得好玩。为什么笑？ 那我只能说，这个男生肯定不能是我和子昂，我俩肯定不会做那个食物链的 底端。我知道子昂打游戏是很厉害的。 其实也没有那么厉害了， 对，也挺厉害的。子昂，你说你最近怎么样？玩什么游戏啊？ 最近肯定还是《绝地求生》多一些啊。我的是的，有一个全新的测试服，确实感觉像玩了一个新游戏一样。 嗯， 感觉进了游戏以后变成了一个盲人。 是，那沙漠服怎么样？发现没有伏地魔了，地上。 其实关键的问题是，你会看到每一个，因为当时在这个正式服里面是草地森林， 是 这样丘陵加平原山地这样的一个， 能躲一下。 是的，而且你会看到，就是你一般看到人是看到什么？看到一个黑点啊，在远处匍匐着，或者说从一个树走到另一个树， 特像一个沙漠中的蚂蚁，你觉得没？ 是的，但问题就来了，确实那个沙漠里面全是那样的小黑点，就是你远远望去都是小树丛、小石头，然后在那个烈日之下投射出来的阴影，就特别像一个趴着的人。然后就是当有人在远处袭击攻击你的时候，你会放眼望去，看起来哪儿都像人，但哪儿都不是人，非常的痛苦。 对，那你最近怎么？你最近时间玩的还多吗？因为我最近真没怎么太有时间玩这个。 嗯、确实，最近还是工作稍忙一些。 对、 嗯， 咱们台里到了年底，我觉得工作多一点， 是 都 是 累一点， 勤劳肯干、嗯。 所以我觉得领导这个。好好回头，我觉得可以。那个就是你知道，员工这个其实身体健康是工作的第一本钱， 没错。 多体育运动啊，多的运动啊！ 哎呦我的天哪！ 多组织， 多组织大家蹦蹦极。 对，那领导 还是工作了。 领导，我还是可以一直不休年假工作的，领导 啊，对，那其实游戏我最近其实玩的比较少， 游戏玩的比较少， 对，实际什么， 其实 没有太多功夫。 对，除了线上的游戏以外，我还有一大的游戏爱好就是线下的游戏。这个我不知道一梦是不是有类似，因为如果你不喜欢玩电子游戏的话，生活中总要有一些娱乐，对吧？ 麻将、斗地主， 对，比如说。打打牌，打打麻将，或者玩玩狼人杀、桌游等等。 哦、你猜我玩不玩？ 他玩麻将特别爱玩。 对，我看一看就是一个麻将高手。 哎，真的，真的，真的不玩。 不是你，咱别装着啊！别、哎，是不是你男朋友看？ 不是、 啊，我怎么感觉一梦有意在塑造形象？ 我真的没有。我记得我的同学今天中午还问我，他说：“哎，老穆，你会不会玩麻将？”我说：“我不会。”他说：“你个东北的，你不会玩麻将吗？”我说我不会，但我爸爸是一个麻将高手，我妈不会，我妈就死都不让我玩的那种。 哎， 嗯， 咋？为什么同学会叫你老穆？ 不是，为什么叫子昂呢？ 不是，我就想问他， 嗯， 我说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点？刚才他说同学叫他老穆， 是啊，也没有人叫我老子或者老王， 也没有人叫我老可，老可好像个名在造假， 就叫我老穆。他说哎老，说咱们今晚上组局去玩麻将去吧。他说三缺一，我说缺谁啊？他说缺你。我说我不会啊。 你说那你们斗地主？ 我但是我认识那个什么二饼啊、一饼，就这些认识这个牌， 啊、这都认识。 对，但我不会打，就怎么我说这怎么打呀、啊？应该怎么打？ 啊、 你要扑克牌我还会玩。 你看一梦，你这就是没有诚意。 嗯， 像那会儿同学叫我去打麻将，我不会玩，但是我依然去，为什么？这是个社交。 哦， 你明白吗？ 哦、是这样的。 我不会打麻将，但你会被扔牌。你不用考虑怎么胡，抓一张选一张扔出去， 看一张最不顺眼的， 不要吃不要碰， 扔掉， 太难，对，容易假，容易乱， 对， 不吃不碰，什么牌都不要，你不要考虑怎么胡，就是抓一张牌啊，选一张好玩的打出去，抓一张牌选一张好玩打出去、嗯、你会发现你们的友谊会越来越好，而同学会越来越叫你， 哇， 对，就各种局，当时我玩麻将，甚至大家在那种你知道就是咱们残疾老头那老太太社区里边啊，就会通宵打那种麻将，都天天叫我，其实我是一个到头来都不知道怎么胡牌的人、 嗯、人称送财童子， 对，人称散财童子，就是这样，你知道就同学关系特别好、嗯，一晚上也输不了多少钱，输一百多、 哦、 二百，对， 嗯， 原来如此啊、 嗯、对， 你看 那我学习学习， 奥秘在这儿， 对，而且最关键的是如果说你一直都没有就是取得胜利的话，在这样的游戏里面也不会让你付茶水钱、 嗯、对对对， 不是，而且还有什么桌费啊什么 的， 对， 就包括子昂刚才说的那个狼人杀，去过一次这样的局，但是从来都没有玩过，就 状况外， 就是在旁边看、 嗯、 然后让我看了好几局，我还是没看明白，所以我就觉得我可能智商不够、 啊、 我不想去。 当然其实这不是一个智商不够的问题，就是我相信能够坐在这个台子上的没有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也是之前我也是对狼人杀 应该考上咱们学校没太大问题， 对，因为我的之前也是非常热衷于狼人杀， 是 啊，其实在这个作为一个吃鸡的游戏的这个研究者之前，我是一个狼人杀的绝对的狂热研究者。 嗯， 这样的线下游戏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比这个吃鸡的总决赛带给你的肾上腺素要强得多，但是我也看到了，是因为你要面对面的去欺骗一个人或者达成一些合作的目的，但问题是我也观察到了有很多人也是不是很擅长这样的游戏，并不是说他们没有那个脑子去骗人，而是他们天生不喜欢欺骗，就是我看到很多人就是他们在拿到一张坏人牌的杀手牌或者狼人牌的时候，就必须让他去说谎，然后他就很难受。但是如果说让他拿到一张好人牌的时候，让他去展现的话，他就会哎正义凛然。是的，嗯， 其实我不存在这样的困扰，但是我存在另一种困扰，就是我基本不跟认识的人玩这游戏，因为就是手头手杀 不跟认识的人， 对，因为手头手杀都是我，就很奇怪，我跟所有陌生人玩不会超过第二把，第二把之后也会手头手杀我，就是我是觉得我玩这游戏风格可能有点问题。就每把特别招恨，就玩到最后都是不能再杀徐哥了啊，这把不能再，或者不能再验他了啊，就是已经到这种程度，所以我后来真的不太玩这游戏。 然后在十分钟后，所以说到底投谁呢？实在是没有投的了，还是徐可吧。 就是进去一个小时， 嗯， 每玩一把得30多分钟，包括阿瓦隆什么的。我基本是前3分钟有体验，27分钟就开始玩手机别的， 就看别人、 啊、对，他们就在说，然后徐可下一把了，哦，我抽一个牌，然后又莫名其妙又怎么着，不是被杀就是被投，你知道吗？真的挺莫名其妙的这游戏，反正到后来 你是就玩了两次吗？这两次然后再不玩了？ 不，我之前特别研究了杀人游戏，就在狼人杀之前杀人游戏、 啊、 而且那会儿在北京不是有很多计分精英酒吧吗？ 是的， 我在那会儿打爵位打到很高啊，那会儿对杀人游戏，但是后来呢不知道为什么，跟后来我总结一道理，玩这游戏最难的就是你的队友都说过，如果 这一把所有人第一局都说过过过过过过过，你就会发现非常难玩这游戏，这是最难玩的一个局。 赶紧也说过呀， 那对我也说过，那这游戏就凭概率了嘛，就是对。好，那咱们今天也是说了这么多这个艰难之旅，我觉得大家在冬天啊，其实我今天还在说，就应该放一个稍微低沉一点的歌。 我还以为你要说暖一点的歌。 对，低沉一点、暖一点都可以。我先搜搜能不能有低沉一点的。 好。 因为北京的冬天确实，刚才一梦也在说非常冷， 太冷了， 对吧？ 这个冬天确实，我觉得活下来就是一种艰难的游戏。 是，我觉得比东北要冷。 对，而且所以你想，冬天咱们每天早上能看见在跑步锻炼的大爷啊，是吧？或者说晚上在跳广场舞的大妈们，哈、啊，这个反正各种锻炼方式， 对， 叔叔阿姨们都是能够那个去坚持锻炼，包括像咱们同龄人， 对， 有一些啊。啊，隔两天隔三天就去健身房，我真的打心底佩服，因为这种日子让我出去吹一分钟我都感觉特别难。 是你今天穿的挺多的，我看。 对，我穿的 是里三层外三层， 北极熊一样的过来然后北极熊一样的出去，等会儿会、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炎炎的冬日啊，什么炎炎冬日，酷寒冷的冬日， 炎炎的， 主要是因为在炎炎的直播间 对，炎炎的直播间 是 啊，寒冷的冬日啊，只有一个方式能让我觉得出去这趟非常没问题，这个方式是什么呢？就是这首歌。在这首歌之前，我要说两点。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呢，如果没猜错，就是 不是 青春联盟啊？对，就是青春联盟这个 是是，我很青春 这个节目啊。 是的，是的，希望大家持续锁定我们98.2。 嗯，好，那这首歌是什么呢？能让我在冬日里边，哪怕是再寒冷，也可以出去不觉得寒冷，就是刚好遇见你。 笑着，我们抬头望天空，星星还亮着几颗，我们唱着时间的歌，才懂得相互拥抱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我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才美丽，风吹花落着几颗，我们唱着